Hello，又系我悠悠啊！咁今集咧，女士在场咧，就同样系讲翻上一集未讲完嘅，女仔最唔中意男仔做啲咩装扮啊？咁今日同样有一个好专心玩紧手机嘅阿石先生喺度同我一齐讲下嘅，石先生你睇紧啲咩咧？ 我睇紧咩？ 系啊。 我睇紧你攞住部手机嘅人送一部俾你咯，上咯，系咪先？ 系， 系咪先？冇办法啦，你穷啊嘛。 系啊， 系咪先？你话你穷啊嘛。 我系好穷噶。 咁咪叫你啲群下之神帮下你咯。 我冇群下之神噶。 你有嘅。 边次你咁多女女围啫？我一条一个冰冰都冇啊。 你叫啲冰出下手啦。唔系啊，你有个朋友好多冰噶。我嗰日先话你有个朋友好多冰。 咁我朋友好多兵唔等于我好多兵、啊。 下次叫你个朋友带唔系你净系带个好多兵嘅朋友上嚟啦、 啊，都可以、啊。 等啲女士在场，可以多啲女士，唔好再系我喺度得唔得啊？ 系咯、啊，真正做翻女士即系主场。 系咪先？系嘛？我喺度食花生饮啤酒得唔得？你可以吓继续睇下你哋喺度继续讲得唔得？ 都好、啊。 我谂大家都唔想听到我讲咁多话咁多嘢咯，其实。 下次可以带多啲女仔嘅朋友上嚟。同大家傾下， 大家準備，大家準備帶定耳塞啦！佢哋幾條友真係好煩啊！ 唉，咁好啦，不如講翻我哋今日講，繼續講翻呢一個女仔最討厭男仔著咩衫啦。咁講完上次啲 polo 恤啊、深 V T 恤啊、緊身褲之外咧，呢、這個都好值得令人留意嘅，就係、是、留指甲啦，尤其係手指尾。 點樣手指尾啊？ 有啲咧。有啲宅男咧就會咧好中意咧留啲指甲唔中意剪嘅，跟住咧尤其唔知點解咧好中意留翻隻手指尾出嚟嘅，我都其實唔係好明嗰隻手指尾咁長過嚟做乜嘢咧？ 我都留過、啊， 做乜嘢咧？做乜嘢咧？ 我中學時候留過、啊，無聊 咯、啊。你可以，你唔係同我講你想睇下佢生到幾長啊？ 係啊，堅嘅喎， 真係令人好討厭嘅一件事喎、 啊。堅嘅 ，keep 住生啫嘛。 係啊， 但我發覺咧，原來咧嗱。即系我谂冇乜留意，喂，原来佢真系去到一个位咧，佢唔会再生噶、哦， 好变态啊！ 即系去到一个长度之后咧，即系你譬如你突出少少，翻得好快啦，系咪？再加快啦，去到一个长度之后唔会再生噶啦 ，stop 咗噶，原来会。 跟住你咪好开心咁样 keep 住佢哋噶？ keep 住啊，会啊，会 keep 噶。 点解唔剪呢？ 后屘会剪咯。 但系你觉唔觉得令人你生到咁长嘅时候真系好令人讨厌咩？即系成个慈禧太后咁。 唔系咪先？我唔系长到慈禧嘅，我系去到等于多咗一只指甲咯，多咗一个指甲嘅范围咯。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多咗一节咯。即系譬如你指甲而家你就算平时都一啲噶嘛，长啲咁咯，系啊。 都好长喎、 哦。长噶，我嗰时仲要系打字班嘅添。 你点打字啊？ 中四嗰啲会考打字班咧，照打咯，冇问题噶。系啊，照打咯。系啊。 暗制哥哥都摇头，点解可以打到字咧？咁其他就系照剪短啊？ 系啊，打字嗱，打字有两方法嘅，一就临考试嘅时候先剪咗佢，第二咧就系、是、平时练嘅时候将佢手指尾拿起。 好核突啊，蓝花纸啊！ 再唔系咧就可以，再唔系咧就其实照打咯，冇问题噶。因为咧嗱，大家其实咧有误解嘅，即系喺呢个年代咧，应该冇人接触个打字机，即系啪啪啪落去一下嗰啲嘅，系啊，即系好打落去越大力先至得嗰啲嘅。 即系滴滴答答，又要整一个夹， 系啦系啦夹，系啦系啦系啦，因为仲有考噶嘛，我嗰阵时。咁咧嗰阵时咧，咁啊照咁打咯，冇问题噶。其实咧打得多咧准咧。因为你部打字机系你自己噶嘛，其实你啲位咧就同你嘅 keyboard 一样，你系唔会歪噶，所以你每打落去咧，你系唔会出现任何问题嘅。其实， 但系呢个系都系解释唔到点解你要留你个指甲出嚟。 For fun，just for fun，just for fun，you know。 咁点解你可以留你个手指核突手指甲 for fun， 我就唔可以染我劈粉红色上头咧？ 冇话唔得，我得。 正如好似咁样啫嘛，你接受唔到。我啲粉紅色嘅 highlight 我都接受唔到呢條長指甲喎， 所謂咩冇咯，而家我話冇咯。 咁你而家點睇翻你以前咁樣留指甲係一件幾咁 無聊咯？簡單嚟講無聊咯，冇嘢做得。 但係你覺唔覺得而家望翻好有外美觀咧？ 你唔記得咗我第一集定第二集已經講啦咩？我一年半前嘅我同一年半後嘅我已經好唔同啦。 丑怪咯，所以好丑怪咯。千祈唔好留手指甲啊！ 我覺得真 係手指尾啊！ 同埋我覺得咧，如果男仔要咩咧，真係要整齊咯。 嗯， 即係唔好岩岩巉巉啦，要剪，即係唔好話長啦。 嗯， 唔好話一定要 keep 到好短啦，或者有啲唔好，即係唔好咁勤力啦，不停咁剪啦，咁、要整整齊齊咯。 嗯， 啊、你唔好一個長一個短啊，唔好污糟咯，我覺得啲好重要。 嗯，其實女仔真係覺得男仔啲指甲。是乾淨的話就已經 OK 的了。那男仔怎麼看女仔整指甲呢？整 gel 甲呢？ 什麼 gel 甲啊？ 好像我現在手上那些咯。 妖 好靚的，我是呢 要男女平等，男仔不給整女仔什麼都得。 我是整了一個淺藍色和粉紅色的指甲的，那粉紅色的上面呢就會有一些貝殼嘅手繪嘅圖案啦，咁其實成隻指甲咧都好海洋風嘅，咁點解男仔會唔中意咧？ 咩叫海洋風啫？我就係 feel 到你多多姿整好鬼煩啦、 啊。但係整齊啊嘛，而家我整咗好整齊噶。 我都好整齊啊，乜都冇。 但係男仔真係唔中意你整 gel 甲嘅咩？ 我覺得都得嘅。 我呢個程度咧， 唉，我冧你咧，你乜都得噶啦，係咪先？ 我 唔冧你，就你乜都唔得啦。 我想 夠 beat， 系咪先？ 系嘅，但系咧，我以前听闻过咧，啲男仔系真系唔中意女仔整指甲。 其实我谂男仔唔中意女仔整咧，主要嘅原因系因为好嘥时间同花。 嗯， 即系你又要掹，又要成，跟住伤咗，哎呀，崩咗啦，点算啊？哎呀，好痛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比较烦嘅。 但系女仔整完一句就话：哇，好靓啊！同埋会得到朋友一句好靓啊，你啲指甲嘅时候，其实应该会好开心，其实好开心噶喎呢一下。 我谂起零零发入边阿刘尔打见到大夫嗰啲好鬼脸咁死佬嘅。OK 啦，我觉得几靓嘅。 系接受唔到嗰啲整到成只手。手指甲全部都是石啊，黑色啊，黑色咧， 黑色我觉得 OK 喎， 系咩？ 黑色我觉得 OK 喎，性格嘅一种啫嘛。 但有啲人接受唔到黑色噶，我问嗰啲男仔朋友，闪闪同埋黑色系佢哋深色指甲咯，即系深啡啊、深蓝啊，或者系整到成只指甲都系好多石啊，好多凸起嚟嘅嘢啊，嗰啲系男仔最接受 唔到。好凸起嘢真系好难搞啊！ 点解咧？好靓噶， 系咩？ 虽然我都唔系呢只 style， 我系走呢种好平滑，我都唔中意 3D 嘅，中意 2D 嘅。 我觉得睇人嘅，睇人嘅，即系如果你全拼嘅 style， 加上你本身都好闪嘅，好日本，好日系嘅，你皮肤白又金发，跟住又粉拼衫、拼裙、短裙，跟住拼鞋，跟住白色嘅长袜。跟住攞部相机又係拼嘅，又闪石嘅，手又闪石，咁我觉得成个 style 我都 OK 喎，我接受到喎。係呀、我都冇问题喎。 但係。 但係如果你一时三刻无端端 OL 跟住整个闪石，我想问你想点囉。 咁其实男仔都系要女仔整齐啦。一个简单、 style 都要统一嘅，冇理由上身 OL 下身 Q 㗎嘛。或者下身 OL 上身 Q 噶嘛，系咯，我都系噶，男仔又真系冇啦，唉， 好啦， 男仔真系冇咁多嘢玩啊，好惨啊， 都可以搽指甲油噶，我见过啲韩国嘅男星都有搽啲指甲油啊，哇，指甲花，其实這隻呢只咧我都系好想，嗰种你知啊， 即 你知啊，手指卷曲嗰种感觉，会令人觉得，哎呀。为什么会这样的那种感觉 即是怎样 get 不到添不要紧听众 get 到得了我 get 不到。我 get 不到。喂那你讲开韩国男仔啦我问你啦。韩国男仔会上粉的嘛。 是但是他们上粉会上得不明显咯。 韩国男仔上粉会被人歧视的嘛。 你只要上粉上得不明显的话没人歧视你 的。你下次可不可以搭粉上帮我上一上 可以啊。 上得唔明显？ 可以啊！ 我要冇晒啲斑，冇晒啲纹。 下集我就带个化妆师嚟，带几个化妆师嚟帮你化个韩妆，跟住再铺上网俾大家睇。 呢个 好啊！ 呢个节目唔系叫女士在场，点解系玩我呢啲咧？ 咁咪就系女士在场，女士话事，想点就点咯。下次就带多啲嚟。 咩？点解呢个节目变咗咁噶？ 好啦，咁我哋就决定咗呢个啦。咁我哋继续讲翻。 但系香港嘅男仔咁化妆出街会俾人话噶？ 我哋唔会咯，我哋会。女仔會覺得化咗妝，如果唔明顯嘅精神咗嘅，其實係可以接受。如果係男仔，你覺得佢其實男仔見到男仔上粉嘅話，佢啲粉都幾厚下噶咯。你亦都要好咁樣講。 哇，咁又係喎。 如果女仔見到男仔上粉，就應該好正常嘅啫。但係如果男仔見到男仔上咗粉嘅時候，個男仔個粉應該係超厚咯。 都係，你又啱喎。 咁佢令人厭惡都係一件正常嘅事嚟嘅， 都係喎。 咁下次呢，我哋就會將你變成一個上咗粉 粉男， 唔會變粉男咁樣出街㗎啦。 好彩夜晚啫， 帶你去蒲啦。 吓，有你哋幾條牛鬼蛇神喺度，帶我去蒲，你咪即係累我。跟住仲有咩呀？仲有咩女仔唔鍾意呀？教化下我哋啲港男得唔得？ 仲有唔中意嘅咧，就系、是、T 恤长个屁股， 唔得咩？我见日本好多都系咁啊！ 日本咁你而家中意日本定韩国？ 喂，你唔可以用我一个人嚟，你唔可以用我一个人嚟咩噶？ 但系而家普遍世界认唔系普遍嘅男仔女仔， 我着碧咸，娶个 Victoria 翻嚟，跟住有钱就生到个靓仔。 咁你想点就点啊？ 吓、 啊，你想点都得啦、啊，大佬。 但系佢讲嘢好乸。 但你而家唔系喎， 咁点啊？ 嗯？ 咁点啊？ 咁所以而家大围嘅审美眼光都系中意韩国嘅整齐，系男仔装男仔嘅装束多过日本嗰种。日本嗰种其实好多都系我同朋友讨论开嘅话，就会叫佢哋做牛郎系 牛郎。 或者是很元素系嗰只咯， 元素 系啊，嗰种其实都令到女仔好受不住嘅。 真系咩？ 系啊， 金城武得唔得？ 金城武已经 over 咗呢一个嘅 人嘅 level 啊，佢系神嘅 level 啊嘛。 金城武应该做乜都系型噶嘛？你谂下， 其实我啲头发都可以好似金城武咁噶。 你谂下之前金城武落佢。深水埗影辑相嘅时候，你都觉得哇，深水埗几时变得咁型噶？一样道理 嘅 啫。 有啲咁嘅嘢咩？ 冇咩？ 金城武几时喺深水埗影过相？ 你竟然冇睇过？ 冇啊！ 你点做潮流界代表啊？ 我唔系咯，我唔系咯。 有啊，之前咧帮阿玛尼啊拍广告嘅时候，去咗深水埗影咗一辑黑白相咯。 系咩？ 真系超型哦、 啊！摄影师叻啫嘛？ 不是咯，劲型咯。 哎呀，我要睇啊！等我下次喺同一个位置，落翻同一个脚架，坐翻同一个角度出嚟先。 做唔到咯，唔好意思。 我唔信。 咁 T 恤遮个 pat pat， 我觉得女仔接受到，男仔真系接受不到。 Hip hop 都系咁啫嘛。 你中唔中意啊？ 我个人唔 hip 唔 hop 唔 pop 嘅。我系啊，我唔得咯。Big Bang 都系咁啫嘛。 Big Bang 边有啊？Big Bang 好型噶， 系啦，你嘅笑容出马嚟，我 like 佢哋啦， 我 like 啊， 系咩？ 系咩 ？OK 啦，总之我都觉得，我觉得可以嘅，但系我唔会咁着咯， 嗯， 我唔会咁着咯，系啊， 你都系讲翻嗰句啦，有佢个 style， 你中佢个 style 中意着咩就着咩噶啦，系咪？ 唉，陈冠希着底衫，你话佢型噶啦，你咪愿意失身俾佢？ 我唔愿意啦，多谢。 OK。 跟住咧，另外下边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大 Colorcon。 黐线，男人老狗戴咩 Colorcon 啫？有咩低能噶、啊？化妆我都还够，可以当你 OK， 你 model 系咪先？戴乜卵嘢 Colorcon 啊？ 其实咧，我就见过咧，同埋认识有男士咧系戴 Colorcon 嘅。因为 佢咩心态咧？ 佢系一个男士不太认同嘅会上粉嘅男士嚟嘅。 系，跟住咧？ 会好正常啲 咁講，你會話佢貪靚啦。如果係我哋所講，就會覺得佢一個比較知整嘅男士咯。 嚇嚇！ 咁佢都係為咗自己隻眼有神啲，所以先帶 Colorcon 去放大嘅啫。但係佢又唔係去到帶 Colorcon 嗰個程度，佢只係帶放大片咯。真係唔係帶有色嘅咩藍色啊、紫色啊、綠色啊，佢只不過係帶翻啲深色嘅，令佢隻眼有神啲嘅con 咯。 嚇！ 咁雖然喺我普遍人嘅角度都會覺得受不住嘅，但係如果佢係一個會化妝嘅、會修眉嘅、會 gel 頭嘅，同埋青靚白淨嘅情況底下咧，佢戴卡啦，佢戴呢種放大片嘅時候，其實都係我啊，我覺得可以接受嘅。 我唔係好明白點解會咁做，整容會快啲啊？ 咁你講曬啦。 唔係咁我都係咁啫，係啊，我諗唔到咯。 你知唔知南韓國嗰啲男明星有 90% 都有整過容？ 梗係啦，大佬啊，冇理由個個都咁好身形啊，係咪先？ 整容係指整樣喎、 啊。整樣？ 係啊。 咁又係我試完咧，我真係以前去識嗰啲韓國人咧、 嗯， 識親個個都包面啊，冇理由個個都咁嘅樣噶嘛，係咪先？ 係啊，其實普遍以我去韓國嘅經驗啦，其實佢哋大部分嘅面咧都係細嘅。但是呢就會比較方同埋比較包囉。 咁我呢啲去到咪好有市場囉。天然唔包。 但係如果你去見醫生嘅話，醫生都會建議你整個 V-line 囉。 咩叫 V-line? 即係傳說中嘅削骨。 Oh shit. 我聽到就好核突啦。削咗佢下面得唔得？ 係就係削咗呢個 line。嗰、那個骨跟住變到你塊面變 V 就係叫做一個叫做 V line 嘅手術咯。 咦，好核突啊！ 但係靚啲喎，一世嘅喎。 唔得，我接受唔到。 一世喎、 啊。我接受唔到。 即係其實你都接受唔到女士整呢啲咁龐大嘅整容啊？ 唔得。 雙眼皮嗰啲得唔得？ 我有一個道理我講過出嚟㗎啦。 嗯。 我認識個韓國嘅整容女仔。 嗯。 我同佢過幾日就得，過一世唔得。 点解啊？你真系惊第时生出嚟嗰个会劲古怪？ 即系人造人就可以同佢玩几日，但系不能过人世。过人世嘅，俾你俾翻个天然嘅人，天造人造天然内容系啦。 但系如果一个女仔因为整咗容之后得到自信，都唔 OK？ OK， 佢开心得啦，佢揾一个接受到嘅人得啦，我接受唔到。我人比较保守同守旧同埋固执一啲，我唔好得。人造人系有人造人嘅美嘅，我承认。但系天然人同天然人嘅美都系有啲嘅。 即系打针你都接受唔到啊？ 打针即系点啊？打边啊？ 打 Vaseline 打鼻高鼻咯。呢啲系咪对你嚟讲已经系整形咧？ 我觉得都唔系咁好啦。 即系你一定要全天然嘅， 箍牙都已经好极限嘅啦，唔系箍牙，箍牙 OK 嘅，因为箍牙咧都系一时三刻啫。嗱，其实或者咁样讲， 啊咁如果系打 Botox 咧，即系瘦面咧，瘦面针， 唔好话唔得唔得唔得， 点解啊？佢只系， 我觉得个比喻我系咁样谂嘅， 嗯， 细个我哋有学过一样嘢叫移花接木， 嗯， 就系将个折咧你花花嘅枝折咗佢， 嗯。 就將佢斜斜地咁接落另一棵花度邊， 係啊， 咁就一齊再生一棵新嘅花出嚟， 係啊， 就好靚，就有兩邊嘅基因， 係啊， 咪 係啊， 咁喺我嘅心目中咧，酷牙就係呢一種 level 噶啦，就係一個都係少少天然嘅工程嚟嘅， 嗯， 咁但係咧，你話打針啊嗰啲咧，就係同抽取咗嗰棵樹嘅 DNA， 再將另一棵樹嘅 DNA 組合埋一齊，再生一棵出嚟係一樣。我接受不到。 女仔，香港普遍的女仔其实都接受到。不知道暗制的哥哥又觉得怎样呢？都是不得 啊。不得。 男仔就觉得不得啦。 我觉得不得。我觉得不得。 真 的。我觉得不得。 我们以为男仔是真的接受到的添。 我觉得不得。隆胸都是。 隆胸我都不得。 隆胸我都不得。 隆胸我都不得。其实我觉得 做呢啲咁嘅微整啦，即係我所講嘅啱啱講打針啊、打 Botox 啊、打 Vaseline 都好，都係一啲叫微整嘅唔可以叫做手術啦，因為佢係一個冇傷口嘅嘢嚟嘅。咁但係如果係一啲要到開刀啊，要整削骨啊、隆胸啊、打開你個胸塞啲嘢入去嗰啲啊，咁女仔都接受唔到咯。 唉，我唔得啊！你冇就冇啦，唔好隆啦，好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唔好得。 嗯， 好恐怖，我諗起就恐怖。 明白。 我諗起就恐怖。 明白。唉，原來係咁。 咁如果男仔整容，你接唔接受到？ 我 OK 喎，你整咩啊？ 唉，我接受唔到。如果要整整咩可以整胸肌整样啊？ 整样咯，割翻个双眼皮咯。 我单眼皮唔好系咩？ 双眼皮只眼大啲啊嘛。 只眼细啲唔好咩？ 冇。 哇，系你讲起呢样嘢，我就谂啊，男仔 ，OK， 究竟皮肤白净好啊，定黑到古天乐咁样咧？ 咁你嗰啲例子都太极端啦吧？ 古天乐以前都好白噶。 所以白嘅时候唔得咯，好白净唔得咯，古天乐又唔得咯，最好中间。 即系点啊？金城武咁啊？ 金城武都偏黑啦。 咁样木村咁啊？ 正常肤色咯。 即系冇加咁多嘢。 系啦。 干干净净。 嗯。 就得啦。 嗯。除非你个样系好青靓白净，系即系啲 咁我一向都青靓白净嘅。 空气已经回答咗你啦。嗯，青靓白净系有青靓白净嘅市场嘅，但系我对面嗰个应该唔系啦。嗯 ，OK，OK， 咁点为之青靓白净咧？ 青靓白净应该要个样精致啲咯。 点为精致啲啊 ？Q 啲， 精致啲。 点为之精致？ 五官精致啲， 细啲。 嗯。即系眼有眼靓，鼻有鼻靓，嘴有嘴靓嗰种，面有面靓嗰种，即系基本上 一号眼、二号鼻、三号嘴喎、啊。 总之系要标致啲啦。 标致啲？ 系啊。点解男仔明女仔标致系咩？但系你唔明翻男仔标致系啲咩？ 其实我真系唔明咩标致噶。 标致。 女仔都唔明啊。 唔明嘅咩？咁你点睇靓女咧？点评价靓女咧？顺眼。 是啊， 冇噶啦，零完。 真系顺眼好重要、啊。 咁其实有好多女仔都系一种叫做五官比较深邃啊，即系鼻又鼻高，嘴又嘴靓，跟住眼又有少少眼窝嗰种好外国人嗰种嘅感觉嘅女仔啦。咁嗰种女仔其实 我知啦，我知啦， 系啦， 东南亚沟中国人。 嗯。 佢哋就会好深嘅眼窝，个鼻好高。嗰类嘅位啊，嗰类靓、啊。 但系其实嗰类人一望落去嘅话，其实唔系好咁系嘅，即系你会觉得佢系一个好靓，但系一个好难亲近嘅人嚟嘅。咁呢啲又点睇咧？ 我凶恶啲，因为可能个感觉系咪？ 系啊，咁又同你啱啱讲嘅顺眼又系另一个标准嚟噶嘛？ 咁都要睇翻个人嘅。不过女仔黑啲，我真系会觉得佢恶啲噶。 系。 系啊。 白啲你会觉得佢怪啲噶？ 系噶，而亲近啲咯。 咁正常肤色咧就冇咁 啊。冇乜特别咯，咪即系，即系都咁啊睇其他嘢咯，系啊，我都系咯。 原来肤色都咁紧要噶，喺你哋嘅角度，咁咪个个女仔 白遮三丑啊嘛。 咁老土嘅。 白嘅女仔真系杀啲噶。 真系咁老土？ 系咪先？揿掣哥哥，你话啦，白嘅女仔咪真系杀啲先？真系噶，你唔觉咩？ 白嘅女真系靓啲嘅， 系啊，你唔觉咩？ 但系其他肤色嘅女仔都有其他肤色嘅好， 都有其他肤色嘅好。我唔系话黑嘅女仔唔好，黄啲嘅皮肤，即系普通嘅唔系唔好。但我试过有一次好搞笑嘅、真系嘅、我哋去呢、這个迪迪尼乐园咁样， 系， 咁我哋同一个朋友，即系我都识，你都识嘅，咁我见到佢都有少少肥啦。大家真係白到光管咁樣㗎，撐眼㗎。佢真係遮曬啲醜嘅地方㗎喎，可以。 邊個啊？ 邊個 ？N 字頭啊！我真係覺得佢一白遮曬所有嘅醜，即係佢有少少肥嘅。 嗯。 咁但係佢嗰個白嘅反光咁嘅情況咧，就已經遮曬佢嘅醜嘅地方咯。 啊。 係啊，我覺得係、啊。 因為好得意啊！我今次咧去韓國嘅時候咧，係真係見到好多女仔都係塊面係超級白嘅，佢白到個情況咧。佢白到個情況咧，係真係塊面咧，你望到係一張白紙嘅感覺嘅，真係比我哋香港見到嘅白仲要白嘅。 白人啊嘛， 韓國喎、 啊，唔係嘛？ 真係㗎，同埋咧，其實韓國咧對於呢一個皮膚嘅膚色深同白咧，真係爭好遠嘅喎、啊。佢會覺得佢個傳統嘅標準會更加厲害，佢會覺得皮膚白嘅話咧，唔單止係靚女啦，仲會係覺得佢係一個大小姐系啲喎。即係屋企咧係會比較富有啲，跟住咧如果你皮膚黑啲咧，會覺得你個身份會好似低啲喎。 竟然，咁、 啊、 我都要白啲喎、 啊。嗯，你都白啲，同埋如果你唔見咗你下面嘅少少嘢嘅話，你去到就好有優勢。 打爆你，我驚少少嘢，你真係。话说我最近睇呢个秘密花园，啱啱讲到男女调换，我即刻发觉，如果我一时三刻变咗个女仔都几大，我真系接受唔到咯，我真系接受唔到咯，我真系接受唔到咯，就系咁啦。 哦，点解接受唔到咧？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做女仔嘅时候嘅一种感觉、啊。我都几想感受一下做男仔嘅时候咩感觉、 啊。有啲咩感觉啊？ 唔知道，感觉上几得意咯，几有趣、啊。如果系一时三刻嘅话，唔好一世啦，一世嘅话真系会想死咯。 一时三刻啊？ 嗯。 哦。 唔系男仔通常都会喺细个嘅时候都有个歪念，就系可以变成女仔，跟住冲入去女仔嘅浴浸温泉啊，浴室啊，好日本嗰种漫画嗰种感觉，要冲入去望。 乱买二分一啦。 系啊，嗰种感觉噶嘛，唔系有嘅咩？ 我冇啊，我冇呢咁，可能我人太现实，冇呢咁嘅遐想添，真系好可惜。冇、啊，冇、啊，我又冇、啊。但系我觉得你讲啱啱噶，浸温泉咧，真系唔应该男女通分开。 点解啊？ 因为真唔系嗱。你唔好從歪念咁樣去諗，你個人真係唔得，你真係歪念。點解呢？因為我覺得温泉係一個即係好似傾偈嘅地方。 嗯。 咁你即係、你如果係情侶去嘅話，咁、我覺得係一個傾偈嘅地方。 咁情侶去係應該去房入面嗰啲好私人嘅地方地浸嘅話，應該會開心過喺一個公眾 咁當然啦，咁當然啦。 咁嗰個私人嘅房入面。你鍾意係兩男三女，三男兩女，四男五女。 咁雜嘅你個人，你個人咁雜嘅。 都冇所謂啦。但係如果你啱啱講嘅話，唔應該分嘅話，應該係公眾嘅浴池。 唔係，因為有啲公眾嘅都可以男女一齊㗎嘛。咁佢哋著泳衣咁樣，我覺得都 OK 嘅。 著泳衣 OK 嘅，但係如果你講係一個 傳統日本嗰啲咁間係唔好啦。 咁傳統 尷尬㗎嘛。我都唔想見到叔叔同嬸嬸㗎。我相信叔叔同嬸嬸都唔想见到其他叔叔同嬸嬸，系啊，佢都系想见到年青貌美嘅女士同男仔嘅 ，OK。 唉，好难顶。 仲有咩啊？仲有咩？仲有咩啊 ？point， 我哋仲有几多个女仔唔中意见到个男仔嘅 point 未讲啊？ 嗯，其实仲有啲嘅，就系呢一个嘅发廊嘅 style， 即系剪到飞轮海头嗰种感觉咯。 哦，飞轮海唔得，唔得，唔得。 系啦，咁其实咧，佢最尾有个结论嘅，都系咧，如果你生得好睇嘅话，当我冇讲过。即、yeah. 系其实我哋啱啱一直讲嘅所有嘢，只要你靓仔、靓女都好，你想成成点，你唔着衫都好，都系一件好睇嘅事。 啊，妈，你冧佢嘅话乜都得噶啦。 咪就系，你会觉得佢系呢个世界上最靓、最好睇嘅话，佢就算一只眼戴框，一只眼唔戴框。发一只眼眼线，一只眼唔发眼线，你都会觉得佢好睇。 啱嘅。 嗯。 啱嘅。 咁好啦，咁其实今日嘅所有呢两集嘅结论就系你生得好睇就完，冇嘢啦。咁好啦，下次咧我哋就等睇呢个石先生俾女围啦，同埋石先生化妆。 呢、這个女士在场，我哋揾啲男士嚟围你啊。 唔使啦，多谢，拜拜。 拜拜。